北京时间上午的8:05，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早上好。 你是孔文。 我是孔文。 我是曼宁。 啊，早上好。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间活力92的房间，月的娘已经跟我们开始打招呼了，说早上好。还没开始呢，开始了，开始了 啊，马上就开始，现在就开始啊， 现在开始。 首先呢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上周末是下了场雨啊，降了个温，本周气温啊就开始回暖了，那么以晴天和多云为主，但是早晚温度啊还是比较低的，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19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空气质量啊是优，可以外出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 哎，今天的限行尾号呢，北京4和9，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进甚至在5环以内行驶。 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呢是，你男朋友最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相信大家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对，那首先是得有男朋友 啊， 是不是？ 对，男朋友得有女朋友， 男朋友得有女朋友， 才能有傻的机会 啊。这是一个叫做什么什么必要不充分，还叫充分不必要的？也充分也必要， 也是的 啊，对不对？然后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哎， 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频率， 没错 啊。还有在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活力92的房间花椒直播啊，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OK， 是吧？跟你商量商量。 我同意。 准了是吧？好。 好。 青年说，继续说。 回到我们的节目，进入青年头条号。首先来跟大家要分享的是，京沪动车卧铺实施浮动票价啊，大家要注意了，以后坐火车呢，看来要挑一下日子了。目前铁路部门正在逐步执行动车组票价的灵活浮动措施，未来还会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实行一日一价。哎，最近呢，京沪动车的卧铺票价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不同的出行日期，票价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哇！ 目前北京南到上海的软卧上铺周日的票价呢，已经从690涨到了740，涨50。而今年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4月28号，票价最高达到860。 哇，这么高啊，还真没少涨呢。哎，那怎么办呢？做硬卧。 做硬卧是吧？啊，然后对我们的这个记者呢也了解了一下，目前北京上海之间的卧铺动车共有3对，其中2对列车出售2等座票和卧铺车票，1对列车全都是卧铺。其实从去年7月份开始呢，京沪动卧的平日票价和周末的票价就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周一到周四还有周六，软卧上铺票价是690，但是周五和周日价格是740。现在调价之后，周一到周四还有周六的票价下降到650，周五依然是740，但是周日的票价有可能会上调上去。 嗯，那么现在的票价浮动规律是什么呢？基本遵循啊，周一到周四以及周六是平常价，周五和周日是周末价。不过五一小长假期间啊，这个规律会出现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哎，就是从4月28号到5月1号啊，4天内有3个价格。其中28号的价格最高，软卧上铺的票价是860块，30号的票价最低只有560块，其他2天呢都是740块。 嗯，然后呢，另外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京沪高铁还有其他非动卧列车目前票价还没有改变，北京到广州、深圳的动卧价格也没有变。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呢，铁路部门正在研究预售期优惠策略，根据旅客提前买票的时间，对同一趟列车实施差异化的定价，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 嗯，这个应该是鼓励大家要错峰出行吧，所以才会在这个票价上有所调整。 嗯，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毕竟是往外掏钱嘛。 哎，没错， 是不是 这一涨50，我觉得还挺多的。 哎，对，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北京、上海啊，这个频繁出差，对吧？或者要来往两地之间的这些朋友， 抢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时间 啊， 这个时间不一样，差的钱不一样。 哎，没错。 说到这个抢票啊，什么样的这个网络更快呢？ 什么样的网络更快呢？对， 5G 更快啊！ 5G 更快， 那这5G 时代要来了。目前这个3大运营商已经获得批准，将在部分城市建设5G 网络了。据了解啊，联通将在北京、天津、青岛、杭州等16个城市要进行5G 试点工作。那么中国移动呢，会在杭州、上海、广州等5个城市开展这个场外的测试，还会啊，在北京、成都、深圳等12个城市进行业务应用示范。 而在电信这边呢，目前是确定了雄安、深圳、上海等六个试点城市，另外还会增加六个，但是目前呢还没有确定是哪六个。 5G 到底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新的体验？除了刚刚嘛，您跟大家提到的，如果买票的话，可能抢票，可能特快啊。最明显的就是网络速度、质量提升。双提升。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在 5G 网络的环境之下，大家下载一部 6G 的高清电影只需要不到，猜猜多长时间？ 一分钟。 长。 半分钟。 这长。 半分钟15秒。 长。 5秒可以了吧？ 只需要不到2秒钟。 真的假的？ 真累。 那这抢票岂不是就是那种瞬间就抢票的那种？ 对，然后对，另外比如说大家经常会提到的一些概念智能驾驶、智慧医疗等新技术的发展，也需要 5G 网络的密切配合。网络发展了， 对， 网络发展了，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是吧？人手一部的手机，那这个是吧？手机的硬件是不是也得跟上？ 没错 就华为，然后就表示了会在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给大家推出 5G 手机。联想也表示争取首发 5G 手机。从手机厂商和运营商的动作来看 ，5G 时代很有可能会在2019年下半年来到各位的身边。如果各位要换手机的话，考虑一下攒攒钱儿，对吧？可以， 这也太快了吧！我还想着起码得到这个 2019年、 2020年之类的， 19年下半年 很快了 对， 大家要攒钱了 满打满算也就一年时间， 对，差不多了， 对，没错。 说到这个速度快哈，有没有那种可以慢下来的生活方式啊？就是 对。大家现在就是倡导的两种的比较鲜明的两种生活态度， 对，一种是快节奏生活，一种是慢生活。 没错。 这个慢生活什么样呢？其实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大家说这个读书容易使人慢下来，那么想问一下大家，你有多长时间没有认真读书了？孔文， 我 从生下来就没认真读书过。 我不是，你还别说，我前两天吧，就出趟门， 还真读了。 对，我回来的时候吧，我还真买了两本书。 买了，拆封了吗？ 皮儿没拆呢。对， 就是为今天准备的是吗？ 为今天准备的。 下了节目就让好好读书了。 对，下节目我要好好读书。 你别说，这还世界读书日吧？我前两天买了一本书，是故宫里的苏东坡，我觉得特别能够提升我自身的这个修养和这个艺术气息哈。结果放快递超市就丢了。丢了， 那就是说你的意思其实还是不如我呢，是吧？ 你起码还拿到手了，我没拿到手，就找不着了。 家伙，对。然后呢，刚刚跟大家我们反问了一下，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小反思，大家有多长时间没有认真读过书了呢？现在信息从来都不稀缺，大家也都有体会，但是大家似乎都比以前更加焦虑了。在庞大的社交网络之下，时间被切割成碎片，完整安静的读一本书都成了有一点点奢侈的事情。 真的是，因为这个微信什么微博不停的蹦蹦蹦蹦蹦在跳这个信息，所以你就没有很多的时间去专心的读书。今年是全国30多家出版机构发起了一场名叫读书一小时的活动，还推荐了很多好书让更多的人找到阅读的快乐。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一部分书籍有空的时候可以来找过来读一读比如说，首先第一就是推荐一本书，叫做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听起来像一个工具书这本书在1940年就出版了，已经有70多年了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著作不知道怎么读书的人可以先读一下这本书，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了。 对，就像那个段子似的，就是我需要认字儿，对吧？需要读书，我准备一本新华字典，然后我再买一本如何查字典。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的是万历15年，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融合了他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和治学体会，以大历史观的视角分析明代社会，观察现代中国，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启发。 还有另外一本书是村上春树的新书，叫做刺杀骑士团长。这是他时隔7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二战的创伤内省和重生的故事。那么这本书呢，曾经拿到过2017年度日本小说的第1名。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后面呢再来推荐一本叫做兄弟的书，这是余华的作品，也是很久很久以前出的一个作品了。这个是余华认为自己创作至今最好的作品，也是最长、争议最大的作品。这故事呢是讲述了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历经磨难，最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的故事。 最后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我最近看了，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是知名 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的作品啊，也是激荡30年的续篇，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变化，还有影响深远的人物与事件。这个十年呢，就是记录到是2008年到2018年， 最近的十年。 对对对，社会啊，我们的社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尤其是以企业为主体来作为这个观察的视角。然后写的这本书啊，除了它是一个近十年的，我觉得是一个商业史的梳理，也是对啊我们社会方方面面变化的一个记录和梳理。 看来应该就值得去读一下哈。那么以上五本书有大家感兴趣的吗？趁着世界读书日，自己啊重新爱上阅读吧。 对啊，就是刚才咱俩反思的时候，就是读书啊也需要去加强，去努力的读书了一下，就是有没有就我咱俩聊的时候，居然还咱俩还在笑，你发现了没有？ 是 不是？ 我们应该去反思， 是不是？是不是应该有一点这个羞愧感？ 内省， 是不是？ 应该内省， 就是我们是不是脸皮有点厚？ 其实说实话，我每年大概读书的数量在30本左右，只不过是最近一本丢了而已。哦、干嘛说我了？ 哦，那你现在急于要跟我撇清这个关系， 不跟你的为伍。 好吧，那接下来之后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就叫做《厚脸皮》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心情啊，厚着脸皮不去读书？大家听一下这首歌， 来听一下。 在刚刚跟大家带来这首《厚脸皮》歌的时候，我们接入了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是来自蜻蜓的声音小编慧明，慧明将会给我们带来本周的蜻蜓声音热搜榜。慧明你好，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我是蜻蜓 FM 的声音小编慧明，又和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过去的一周过得怎么样了？在蜻蜓的上一周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许多优质节目呢都新鲜出炉。还有一点呢，想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仍然是在蜻蜓 FM 的品牌换新的活动期间，很多专辑呢都有非常大力度的折扣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呢，慧明要继续给大家揭开上周在蜻蜓的一周声音热搜榜， 好， 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最受欢迎的声音。首先看到第三位，那第三位的曾经呢是一个奇葩，还总是被蔡康永和马东戏称为呆萌的鸡汤王，他就是曾经的奇葩选手艾丽。其实生活中的艾丽呢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英语老师，学生对他的评价通常是学识渊博、正能量和帅气，而且呢对于时间管理他也是总结了自己的方法。那这一期声音榜的第三位就是艾丽的声音专辑《完战时间》。 哦，掌声鼓励。 有拖延症的同学们就一定要去听听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榜单的第二位。那榜单的第二位呢跟情商有关，相信每个人的圈子里都存在这样的人，他们说起话来可以说是让人如沐春风，就像我们主持人一样，从来都 谢谢慧明。 那这样的人我们通常称之为情商高。那我记得有人在采访黄渤的时候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情商这么高呢？那黄渤就回答说，哪有什么高情商，是努力不让对方尴尬，也不让自己尴尬。那我觉得不让人尴尬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也是情商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形式。如果你想要掌握更加得体的为人处事的方法，所以就不要错过老梁在良知专辑中推出的新一期节目，叫做解密为人处事的说话之道。 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榜首。那本周蜻蜓声音热搜榜的榜首位置呢是一个我们印象中沉默寡言但是却才华横溢的一个男人，他就是方文山。其实真的很少能在周杰伦歌曲以外的地方看到他的出现，难得见到的名字也是在周杰伦的 MV 里。但没有想到一聊起音乐创作，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像是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宝贝要跟大家分享。也没有想到这些我们听了一整个青春的音乐的背后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那有的很有趣，有的也有些伤感，还有很多他和周杰伦的小秘密。那这些歌曲背后究竟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呢？欢迎到专辑方文山的音乐诗词课中去寻找答案。这周的声音热搜榜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嗯，好，谢谢慧明，谢谢慧明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今天啊，我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和慧明连线啊，然后这个慧明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分享。但是呢，我现在想邀请慧明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话题的参与和分享。 嗯， 我们的话题是这样的，男朋友最傻的时候是什么？ 是什么时候？ 是什么时候？来，慧明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男朋友最傻的时候，这有个前提条件，前提条件不就是要有男朋友吗？这个有点扎心， 有点扎心啊！ 平时听那个优质声音内容听的太多了，但是还没有空去找男朋友。但我觉得，从过往的经历来说，我觉得最傻的时候应该就是你随口说一句话，比如说你想要。比如说，哎呀，特别想吃荔枝啊，或者特别想吃什么哪哪的肉包子啊，类似。然后第二天他可能就真的跑到那个地方去买，然后送到你面前。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傻，但是呢，其实内心还是挺感动的。 嗯，非常幸福。 这样傻的一面只在自己面前表现出来。 对，只在自己面前，不要在别人面前啊！这个叫暖男，就不要变成中央空调。 对对对，不要中央空调。 对对对。 好的好的。 变成暖气片。 嗯，对，好的，感谢慧明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的连线，也感谢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谢谢。我们下周继续连线，希望您给我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的分享。谢谢慧明。 好，下周见。 嗯，下周见。 拜拜。 嗯，拜拜。第一回跟慧明连线，我就给人挖个坑，好吗？ 你就让人往里跳，还好人家没跳，是不是？ 啊，好吧， 我们看看这个互动话题啊，男朋友最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对，我们给慧明挖一坑，然后看看网友朋友们怎么说的吧。 我们看到这个网友李萌萌他说，男朋友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啊，但是我跟他并排走的时候，一直盯着他书包里露出的一只毛茸茸熊的耳朵，就是说好给人家惊喜，其实早就露出来了。 哦， 确实挺傻的， 哦、 可爱。 哦，是是，这个意思是吧？然后这网友说。说高中在一起的时候，嚯，够早的小伙子。说大学异地啊，毕业我去他的城市啊。有天晚上吃完饭，我摸着吃撑的肚子啊，瘫在椅子上看着他，忽然觉得很幸福，然后我就说，不如我们结婚吧。啊，他当时整个人都傻了，你知道吗？说看着我说不出话来那种。说然后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说这下我给愣了呀。他说有一天看到我就想买给你，可是一直没敢开口，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哎呦，就这个 哇，这刚好是撞上了。 就是、对，没错，就是这个人，两个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想一块儿去了啊！我觉得这个是在两个人的，如果是这个场景出现的话，在两个人的恋爱史上会是浓墨重彩，也是非常巅峰的一笔。 没错，这说到这个巅峰的一笔啊，我觉得这个也蛮厉害的。一团乱麻，他说，朋友饭局上认识的，我跟他问好，他看着我愣住了，手一松，筷子上的肉段没夹稳，吧嗒一下掉汤里，汤溅出来一桌，他把手往裤子上使劲擦了一下，猛地起立鞠躬说，你好你好你好，这也太傻了吧，这是看自己未来的女朋友就看愣了，然后连肉都掉了。 这还是没转正的时候呢， 对， 是吧？ 这说明这女生她太喜欢了，是不是？确实也挺傻的 啊、对，确实有点啊、有点。然后呢，还有网友说， 哎，我看到有一个网友他说，我男朋友每次喝酒喝醉了就会给我打电话讲流体力学，公式概念背得特别熟，特别可爱。因为他工作的原因经常要去喝酒，估计是怕我担心。每次喝醉之后呢，我问他喝酒了没，他都坚决的否认。而且只要我问，哎，你给我讲讲流体力学吧，上次没听懂呢，他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哈，完全就是滔滔不绝的讲起来。那其实就滔滔不绝讲起来，就说明喝多了是吗？ 倒也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男同胞们啊，有时候这个喝点酒，但是如果喝点酒之后还能控制得住，或者说这个女朋友有什么要求啊，比如说想着我去汇报一下，就我觉得就这个还能讲流体力学是吧，就证明是心里真的有这姑娘。 这怎么说呢， 对吧？ 就是每次我的朋友， 你怎么看这问题？ 我觉得我同意， 是吧？ 对 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流体力学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报菜名一样，它是深刻的印进脑海里的，不管你喝多少你永远会把它背出来，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吧？ 不是吗？ 那怎么着呢？给你就重新讲一笑话什么的？ 什么呀？ 就是说你流体力学你是深刻的印在脑子里的，这就是你的专业啊！我今天不听这个，你要给我换个新花样。 对，你给我报个菜名，我给你讲个流体力学，这就说明我是清醒的，是不是？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行吧，啊，大家记住啊，男同胞们以后找女朋友不要找主持人， 就别找我这样的， 啊、 什么意思啊你？ 别找曼婷这样的，要求太多了， 生气。 接下来我们进入关爱青年计划，跟大家说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中超联赛第七轮，北京国安坐镇主场迎战广州恒大，最终2-2平了啊！比赛上半场呢，第19分钟李磊受伤退场，刘欢出场。第20分钟呢，比埃拉在禁区内假摔被黄牌警告，双方拼抢是非常的激烈，但是真正的威胁机会并不多。上半场结束时，比分还是0-0。下半时候呢，广州恒大的古德利、于汉超在5分钟之内先后破门，率先拿下2分。第88分钟，邓涵文在禁区内犯规，两个黄牌警告变成了红牌，被罚下场。奥古斯托点球命中，比分变成了2-1。那么1分钟之后呢，王子铭传球啊，巴坎布头球破门，双方最终将比分定格在了2-2。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呢，其实受外界很大的关注啊。之前呢，然后媒体、球迷啊，这个包括到现场的啊观众也非常的多，56000多名观众创下了国安主场人数上座的一个记录。 哇！ 国安在之前两场比赛当中呢，已经获得了2场平局。施密特在对战恒大之前就表示非常清楚这场比赛的难度。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施密特接手国安后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在主场迎战恒大，当时呢，国安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啊。但仍然是2-0战胜了对手。但是昨天2-2战平啊，这个很多球迷还是表示了一点这个疑义啊。这个国安下一轮主场将会对阵贵州恒丰，我们

闭幕啊，闭幕式即天坛奖颁奖典礼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评选出了最佳影片等十项大奖。到底是哪些作品和电影人获奖了呢？拿到最佳影片大奖的是《惊慌妈妈》，这是一部女性题材电影，讲述了一位中年家庭主妇在家庭生活和写作热情之间陷入选择困难，最终投入到写作事业当中，并为此付出了牺牲。演员娜塔·莫文奈茨也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奖项。 另外电影《妈妈》的导演玛丽安·卡奇瓦尼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这部电影呢还获得了最佳摄影奖。电影《牧师朱丽叶》的男一号乔克尔拿到了最佳男主角的桂冠，而国产电影《红海行动》则获得了最佳视觉效果奖，而且这个是一个技术奖哈。 对，昨天的颁奖典礼呢，李雪健、冯小刚、顾长卫、陈冲等多位知名电影人出席。黄渤、王宝强、于和伟等演员担任了特别嘉宾，表演了开场秀。关晓彤、霍思燕、赵雅芝合作表演了歌舞秀《光影筑梦》，展现了女性电影人的风采。 这是北京国际电影节呢，在2011年创办，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了。主竞赛单元的天坛奖在2013年创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部电影报名参评。而在今年呢，天坛奖收到了71个国家和地区的659部电影，经过五轮筛选呢，有15部电影入围，其中境外电影13部，境内电影2部，分别是《红海行动》和《十八洞村》。 在开幕式上呢，在本届电影节的开幕式上，评委会的主席王家卫他就说过，他说今年的评选标准是好故事原创，用电影语言把故事讲得很精彩，还表示最终获奖的影片一定是一个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共鸣的好故事。那么今年获奖的电影就是《惊慌妈妈》啊，不知道有没有满足大家的这个期待。这部影片然后获奖。我现在还没有看，我想这个回头有机会去看 一下。回去补一下。 对，回去补一下这部影片啊，因为非常符合我心目当中一部好电影的标准，就是原创的好故事。 没错。那么这个中国导演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2017年度表彰大会啊也已经结束了，评选出了年度男女演员、导演、编剧等多个奖项。今年张艺谋啊是表彰大会的评委主席，他说今年的工作很难做，大家都很难取舍，说明啊中国的好电影是越来越多了。 有哪些作品和电影人获奖了呢？演员图门和周冬雨分别凭借电影《老兽和喜欢你》获得了年度男女演员奖。 恭喜啊！ 对，恭喜恭喜！知道了，嘉年华的内地导演文彦获得了年度导演奖，周子阳凭借《老兽》获得了年度青年导演称号，而尤小颖凭借《相亲相爱》获得了年度编剧奖，获得年度影片大奖的是冯小刚导演。知道的芳华， 哇，这里面好像我只有老兽没有看过， 是吧？ 对对对，回去要补一下 了啊，补一下。 这个中国导演协会啊，已经创立26年了，目前呢，会长是李少红，有正式会员300多名，包括张艺谋、冯小刚等著名导演，也有一批新生代的导演啊。但是这个年度表彰大会从0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9届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5届电影人获得了本届评委会的特别表彰。中国第五代电影人通常是指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就读北京电影学院为核心的电影人，今年是这一批电影人走进行业的第40个年头。 哇，很有年头了。 没错。 他们得到了特别的表彰，说明他对我们的中国电影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对，非常大的贡献，也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感动，还有深刻的记忆，都是通过电影作品。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综艺啊，这个综艺是叫三宝大战诸葛亮。 这个是什么综艺啊？ 这是一个原创的脑力对抗综艺《三宝大战诸葛亮》啊，昨晚在芒果 TV 目前是已经开播啊。这档节目的口号是三个臭皮匠杠过诸葛亮啊，由杜海涛、池子啊、彭昱畅组成三宝军团，和不同的知识大神展开脑力对决。第一期的嘉宾是唐国强老师。 他是诸葛亮啊。 对，他曾经在电视剧啊这老版的《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过诸葛亮。这次又在节目当中变成了诸葛亮。不知道会不会以后的节目当中把这个新版的这个诸葛亮陆毅老师也请到节目当中。 还真有可能 啊，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啊？ 这个导演介绍，这档节目的一共有17期，每期节目都会邀请一些知识大神担任诸葛亮的角色。除了第一期唐国强是明星啊，之后还会邀请一些素人嘉宾，打造全民答题关。在节目当中呢，会有很多有趣的 冷知识啊，而且规则是得分越高越丢人。那么大家在观看节目的时候啊，还可以在线参与答题。要提醒大家，三宝大战诸葛亮呢，每周日中午12点在芒果 TV 更新。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 嗯，得分越高越丢人，当然是这个是加了一个双引号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池子来讲，啊，从小就没有好好学习啊，就嘴巴拉巴拉巴拉就不停啊。他妈妈生下他来之后呢，然后他的嘴巴就啊就很烦这个孩子。对，这个得分高不高，对于他来讲，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只要能说出话来， 哎呀，只要让他说话就可以了嘛、哎、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身边的事儿啊。公交新开4条快速直达专线，从本周四开始，公交集团将新开4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这个 门城池区、海淀山后、石景山古城等地区的快速通勤。 门城池区、海淀山后、石景山古城等地区的快速通勤。 那么在这个新开的路线的情况如下啊。快速直达专线26路从中门寺生态园到中关村南，方便门城地区的居民啊从中关村去中关村的通行。专线111呢，从古城大院到软件园广场，方便古城、苹果园还有西景小区的居民快速到达上地地区。专线152呢，从韩家川南站到百望新城，方便韩家川地区的居民快速到达地铁站16号线。还有专线153从地铁生命科学园站直达环保科技园。 这个每条线路都执行单一的票价，价格从5块到15块不等。用一卡通坐车呢，还可以享受优惠的票价，但是各类免票证件是无效的啊。大家要了解详细的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定制公交平台网站 APP 或者是拨打交通服务热线96166，我们来查询一下。 没错。哎，说到这个通行啊，就说到这个汽车了。 北京车展， 对，北京车展要开始了啊。今年的车展是4月25号到5月4号举行，那么其中整车展览的公众开放日啊是4月27号到5月4号，地点呢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而零部件展览的时间呢是从4月25号到29号，地点呢在展览中心的老馆。 对，车迷朋友们，或者说就如果说大家不是特别懂车的话，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去看一看啊，或者说作为周末的时候一个去游览观光的一个地方，大家去看一看车啊，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北京汽车国际展览会每2年举办一次啊，已经连续举办了第14届。今年车展的主题是定义汽车新生活，凭借前沿理念和技术以及创新产品，让观众充分体验感受并认知未来全新的汽车生活啊。展出面积大约为22万平方米，新国展主要展示国内外乘用车和商务车、豪华改装车等等啊。参展的品牌包括了大众、奥迪、奔驰等很多国际品牌，而老国展呢主要展示的是汽车零部件和新能源车辆。 在这里要提醒您啊，这个车展购票通道呢已经是开启了，大家可以在北京车展官网、微信平台上和淘宝直营店铺上面买票哈，不同的参观日期呢会有不同的票价，价格从30元到100元不等。 另外为了方便大家的出行，公交将开通一条停车场接驳专线和一条返程疏散专线，接驳专线从25号开始运营，从空港停车场直达新国展，大家可以免费乘坐。疏散专线呢从27号开始运营，从新国展直达地铁天通苑北站，单程票价10块钱， IC 卡和各类证件无效。 大家一定要提前要做好这个准备啊。 对， 怎么出行？ 汽车定义未来汽车的新生活，真的我觉得今年这个主题的展览伴随 是不是很值得期待， 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在新国展主要展示的是国内外的乘用车、商务车还有一些改装车，在老国展主要是展示的啊汽车的零部件和新能源的车辆。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板块，叫做奇葩青年有话说。 有什么话说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网友风铃发来消息说，最近啊有一种达芬奇睡眠法在网上火起来了，说是不需要整晚睡觉，只需要每隔4个小时睡15到20分钟就能够保持精神充沛，那么这样算下来啊，一天只睡2个小时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 对， 对对对呀、啊，就是这种办法。 一天只睡两个小时靠谱吗？ 一天只睡两个小时啊，先别管它靠不靠谱。如果这个算法，可行的话，大家想，就是在我们看似有限的生命当中，似乎又给我们啊。多出了很多的时间。 说是这么说的，可是你有那么多事儿要做吗？ 我当然有，我会看书啊，对吧？ 说的我都信了呢。 哎，我会看书啊，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啊，开卷有益，欢迎大家这个啊，我们多去看一看书啊，也可以让我们这个繁忙快速的生活，然后慢下来啊，回归自己的内心，大家可以多读一读书。达芬奇睡眠法到底靠不靠谱？有专家就说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达芬奇睡眠法就是达芬奇提出来的，他本人到底用不用这个方法呢？啊，也不知道。 嗯， 啊，现在医学对这个方法也争议很大啊。有人说，也许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尝试，比如说在战争时期紧张状态下，大家可以啊连续的三四十个小时不睡觉。 嗯， 但是一般情况下建议大家不要尝试。 嗯， 啊， 这个现代医学证明啊，成年人的睡眠是单向的，就是直接睡一大觉。而这个从睡眠的从浅入深啊，需要一个到一个半小时。如果长期无法深入深度睡眠呢，会引起注意力不集中、视觉混乱等等这些症状。所以啊，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是好好睡觉吧。 嗯，对，其实现在啊，就是我回想了一下，真的像比如说可能大家有特殊的一天啊，工作比较忙， 嗯， 啊，比如说这个程序员朋友们， 嗯， 啊，要我为了做一什么东西，要加紧拿出来，对吧？可能这个一天这个我睡不了几个小时，工作十几个小时，或者我能想到的比如说有值班的做手术的大夫，比如说赶上某一天啊特殊情况、 哎、 病人特别多， 没错， 我需要连续做手术，可能会工作超长的时间啊。就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还是除了就少玩会儿手机，对吧？少这个这啊，多睡会儿觉，还是有时间的，是不是？ 也是 啊。你戴眼镜是为什么？是不是你 我这不黑眼圈太重了吗？ 对吧？是不是你昨天晚上没好好睡觉，然后你干嘛来着？你戴一黄色镜片的眼镜，就是为了 遮黑眼圈吗？ 就是为了遮一下你的黑眼圈。 哎 啊，然后早上起来之后你还没有洗头，你还戴一帽子 啊？你怎么知道？全被你给揭穿了。 啊，曼宁要多读书，少玩手机啊！曼宁 知道了，孔叔。 哎，接下来之后，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好像又叫做别人家的事儿。 嗯，怎么回事呢？ 就别人家的孩子，你看他们家孩子，就是吧？啊，学习又好，是吧？啊，人又聪明啊，又懂事儿。啊，这什么不是？你看人家对吧？你看人男朋友，你看人女朋友对吧？人又爱读书，人这什么赚的又多对吧？你看人又升官了，那都是别人家的事儿。 嗯 啊，接下来之后呢，这是一个啊，你看别人家那什么老公多会做菜是吧？这说的是别人家的食堂 啊，别人家的食堂也比我们家的好了， 别人家食堂也比你们 家。哎呦，这怎么回事呢？ 啊。 来自这个云南大学的何春同学向我们分享啊，现在到了玫瑰花盛开的季节，学校食堂要推出了一系列的玫瑰花套餐，包括油炸玫瑰、玫瑰酱、玫瑰蛋糕、玫瑰包子等等。但这可真不是黑暗料理啊，据说是色香味俱全的。 嗯， 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去晚了你还真不一定能吃到，说不定还限购呢啊。这个有吃过玫瑰套餐的同学说啊，一口咬下去感觉有了整个玫瑰园。哇， 一口咬下去有了整个玫瑰园啊， 这真的是不偷工减料。 真的不偷工减料。对啊，刚刚也提到了，真的是非常的包括用料啊、做工啊、口味啊，都是非常的讲究啊。当然呢，食堂在制作玫瑰套餐的时候会是格外注意食品安全问题的啊，因为是在学校的食堂嘛啊，在云南大学啊，不仅要保证花瓣的干净，还要彻底去除农药的残留。 嗯， 所以食堂用了专门的清洗设备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啊，不要因为好奇或者说啊听到我们啊或者听到谁说啊用什么某某某花啊对吧， 某某某果呀， 某某某果啊，某某某草啊，某某某叶子啊对吧，我们可以做成什么美食，做成什么东西， 嗯， 大家就去尝试啊，因为大家毕竟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是有限度的啊。首先有这个清洗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的食材处理不好的话啊，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对身体不好的影响的。 大家不要随便尝试，轻易冒险哦。 哎，对，别好奇什么，我自己摘个花我也做个菜吧啊。因为对，确实有的时候咱们家里设备有限啊，所以说为了 这个入口无小事嘛，啊，为了安全，大家不要冒这个险。 也有可能，比如说这个男朋友要给女朋友一个惊喜哈，我今天给你做一道大餐，都是你从来没有吃过的，专属为你定制的，然后给女朋友吃拉肚子了，这也挺傻的。 对啊，接下来之后回到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直互动的话题，男朋友傻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嗯 啊， 我们看到有网友说啊，刚谈恋爱的时候，男朋友跟我手牵手走在路上，我说你能把手松开吗？他就特别委屈，说这人家情侣也是手牵手的呀。然后我说，人家有四只手全牵着吗？像两个人就像螃蟹一样横着走路。这男朋友确实啊。 啊，就是 这刚谈恋爱真的是非常的黏啊。 对对对，能体会到一种感觉，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去疼你，我不知道怎么去喜欢你了啊，一种感觉。 那其实这样了，这个很傻的男朋友也很可爱。 对啊，很可爱啊。然后这个网友叫袁答案，他说男朋友啊，他说以前没谈过恋爱，有次吃饭的时候呢，大概呀、就是想蹭蹭我啊。但是又不能打扰我专心吃肉，于是一脸娇羞的把腿抬起来，慢慢的放到了我的腿上。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啊？ 1米80多大个儿好几的男生压得我差点给我噎住。 我的天， 然后我一抬头呢，看见他小脸蛋还红扑扑的朝我笑，很得意的那种，然后我强忍住重量和他说，哎，你知不知道一般来说都是女朋友把腿放在男朋友的身上，然后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的把腿放下了，然后很乖的呢把我的腿又拿到了他的腿上，然后还是小脸蛋红扑扑的瞅着我笑，更得意了。这个时候嗷， 这怎么了？ 被萌化了。 我还以为是怎么硌着了。 哎呦，太腻，大家有没有觉得太腻乎了？ 我们听不下去了， 是不是？ 这网友能不能不在这个电台里来秀恩爱啊？ 对吧？有没有单身狗的朋友？ 这狗粮你吃了是吗？ 哎呦，我不吃，太腻了，我不吃，我不吃。 我们看到 确实挺傻的。 对对对，是挺傻的。 啊、 还有这个网友七里香，他说有一天我们谈论到我们的性格的时候啊，我就突发奇想的问我男朋友说：“亲爱的，你觉得我的性格像什么动物呢？”一般来说哈、这男孩子都会说你像小猫啊、小兔子啊、是不是 啊？ 然后啊，这个他男朋友说你像水熊。而且这水熊是怎么没听说过呢？后来这个姑娘就去百度了一下、发现是一个很恐怖的虫子。然后他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说我像水熊呢？他说水熊多厉害呀，看起来很小很不起眼，但是特别的勇敢，怎么弄都弄不死。那你怎么不说我像蟑螂呢？男朋友会不会聊天啊？但是说那些颜值高的动物啦、我像孔雀、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像小兔子、小猫咪都很可爱、 啊、 我像水熊，我像蟑螂，这不找打吗？ 啊， 是吧？ 啊， 学会了吧，孔文？ 学会了， 可不能说别人像蟑螂哦。 啊，对。然后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曼宁到底长得像一种什么样的小动物呢？ 我长得像什么动物呢？ 长得像是用什么小动物呢？然后来给曼宁切镜头，要不大家看看。 我今天长得像熊猫。 今天长得像熊猫。网友跟我们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去抓个娃娃呀，对吧？是情侣啊，或者说，这个恋人之间，或者说刚谈恋爱的，大家增进感情的一种非常好的小游戏。 没错， 说我是抓娃娃技巧能手。 哇！ 每回我们俩呀去抓娃娃，都是我在抓，他在看。我一脸平淡的抓了上来，然后他在那儿尖叫， 男生在尖叫， 又是一大小伙子，哇！你哇，亲爱的，你好棒啊，大概就那种，然后。有一天呢，他看上了娃娃机里的一个小恐龙钥匙链啊，非要自己试试抓上来。抓了十几回，花了好几十块钱也没抓上来。这然后我就在一旁，我就酷酷的看着他，然后有点跃跃欲试，掰起他的小下巴啊，有点挑逗的就说：“ 霸道总裁， 你求我呀，你求我就帮你抓。”然后他就蹲在娃娃机旁，抬头望着我。我说求求您了，求求你了，亲爱的，你帮我抓一个呗，然后他说女王大人，啊，然后就是我一抓啊，然后就给抓上来了，这是一女网友啊，一女网友就是你想象一下吧，就是。啊，就看着就自己是抓娃娃机小能手，我没有问题啊，对吧？你说他好不容易好人看上一个让孩子给抓吧，是吧？挺不容易的，啊，就看着，但是 这男朋友太难了， 对呀、抓了十好几回，花了好几十块钱没抓上来，对吧？我觉得这女朋友还不错，没嫌费钱。 啊， 那倒也是 没钱没钱。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女孩子吧，现在女孩子我就会这样的，说就是基本上你求求我呀，你求求我，我就怎么怎么样，对吧？是吧？ 这变成了女生这个男友力爆棚了，是吧？ 啊，对吧？对吧？然后就是也是1.8米的这大小伙子跟那就蹲下了，你知道吗？搁家里你是不是还得跪下呀，哥们儿？啊，就蹲下了之后，那亲爱的，我求求你了，然后你帮我抓出来， 可怜巴巴的。 哎呀， 孔文都受不了了 啊！有一点点傻啊，有一点点傻。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网友跟我们的分享，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个时段最后一个小板块，叫做靠谱青年。 嗯 啊，目前河北雄安新区的规划纲要已经发布，全文有20000多字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从头看到了尾。那么在这里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梳理一下主要的内容，未来的雄安新区到底会长啥样。 长啥样呢？ 嗯， 首先第一点啊，是组团式格局。这个规划纲要里面提出啊，雄安要坚持生态发展，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也就是说未来的雄安没有单一的城市中心，不会像摊大饼一样无序的扩展，而是要构建尺度适宜、就业居住均衡的城市组团啊。各个组团之间呢有森林湿地和相对完整的这个功能啊，可以满足大家的生活和工作的需求。 嗯，第二是集聚创新资源。目前呢已经有100多家高新企业落户雄安。值得注意的是，纲要提出了38个主要指标，包括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超过90%、高速宽带标准、千兆入户等等、 嗯、 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哇，这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中国范儿。 中国范儿。 嗯，雄安的这个建筑规划呢将体现中国艺术的精髓，中国艺术的精髓。看我激动的啊。 嗯， 这纲要明确提出啊，要严格控制建筑高度，不能到处都是水泥森林和玻璃幕墙，要根据城市的功能布局，在特定范围内建设高层建筑，而建筑的风格啊，要既有古典神韵，又有现代气息，融于自然，端正大方，不搞奇奇怪怪的建筑。 嗯，第三，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是中国范儿。第四，叫做聪明城市。 哎， 雄安将成为一座聪明城市，拥有智能化的特征。根据规划的纲要呢，雄安将构建城市物联网统一开放平台，利用云计算等技术，管理者可以利用智能城市信息管理中枢对城市全局进行实时的分析，实现公共资源管理的智能化。 嗯，那么第五个特点呢，就是城市就是园林。未来的雄安呢，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环绕白洋淀起步区和整个新区将建设环状林带，主要河流和干道两侧呢要建设绿色的生态廊道，城市组团间要重要和重要的生态涵养区呢要建设9片大型的森林区域。 嗯，未来的雄安到底长什么样子啊？第六点跟大家要分享的是叫做15分钟生活圈。 哇， 在未来的雄安呢，日常生活需求在15分钟步行的范围之内，大家就可以解决啊。步行5分钟。可以送孩子到幼儿园，10分钟到小学，15分钟到中学，啊，去便利店、服务站、健身场所，步行5分钟之内都能够到达，不会有大量的时间耗费在路上。 哇，好期待啊！ 嗯， 好想去那边生活，就不用堵车了。 对，真的是一片非常美好的蓝图啊！目前是河北雄安新区的规划纲要已经发布。刚刚呢，我们也从这个纲要当中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未来的雄安新区究竟会长成一个什么样子啊！真的是我们非常期待。在此呢，我们也祝愿雄安新区，然后发展的会越来越好。 嗯，好了，以上消息呢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关月为您编辑的。 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啊，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的房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可是全国第一家融媒体视频直播电台哦， 所以要关注我们哦。 对，所以一定得关注我们啊。刚刚给大家带来的上半个小时的资讯板块的时段，下一个小时9点到10点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啊，是由我们的同事张月张厂长来为大家主持的，同样会有一位非常优秀杰出的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啊，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9，给大家带来一段好听的歌啊，我们等一下张悦。 好 啊，等一下张悦。嗯， 用十分来抵，也许我不算太聪明，但爱也不需要处处耍尽心机，那又何必？我不要求你为我改变心或命， 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00，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00，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如果你累了，就说一句，请不要给我所谓你仁慈的客气。你知道我做不到，痛都痛了又何必逃？

好了，今天的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青年委员、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国家艺术基金专家评委王倩王老师。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九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时间的关系，我们直接先让王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关系啊，抱歉抱歉， 这不是，这主要是吧，我们这要这个对吧，非常期待王老师啊。那 谢谢。 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刚才在预告的时候，在前面我们也说了啊，王老师从高中的时候就来北京了，学习声乐是吧？ 对，我高中的时候就来北京了，就是考到那个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哦，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高，等于算是高一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 对对对对，高一的时候其实就是和咱们上高中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比较就是专科一点嘛，就是学习我的那个学科是声乐专业，就是唱歌的。 那和那个大概和那个舞蹈学院的那个附中一样是吧？就感觉就是从小就要开始培养。 对，他比我们可能还要早一些，他们可以从小学就开始 啊， 甚至有些孩子就是更早一些，从幼儿啊就开始。我们唱歌呢，其实可能很多网友啊，就是听众朋友们不太清楚，唱歌呢是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是要等他变声期过了之后，其实才可以更专业的学习唱歌的。 哦，明白明白了。 因为你童声的时候和以后，就是你长大成人之后，特别是男孩子，他的声音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反正就是之前我看到那些很多的这个综艺节目里面有小孩唱歌的。 对对对， 但可能他长大以后不是这事儿。 对，就不是这事儿了。所以之前如果是之前学了，就是也不能说白学吧，但是和就是你走上就是专业的艺术道路，他有可能会是两码事儿。 哦， 所以只能最早只能从高中开始。 啊，所以王老师一开始你就是一开始就奔着这条道路要走，还是说一开始有个某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说让你我一定要来这个音乐学院读附中？ 其实我觉得我也有点稀里糊涂的，知道吧？就是从 不会也是那种桥段吗？就是陪着同学来考试，最后同学没考上，我考上了。 我倒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呢，因为就是我生长在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就是没有说是父母某一方是就是搞艺术的、搞文艺的这种的。我爸爸是搞建筑的，我妈妈是会计。然后呢，但是呢，从小呢，我就看到电视里，就是那时候记得印象特别清楚，就是我家就是我爸爸就是挣了一些钱，然后就买了一个电视，完了但是应该不是彩色的吧，我印象中那是八几年吧。然后我就跟着，那时候刚刚有这个叫那个春节联欢晚会，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就跟着电视里边啊，就咿咿呀呀的在唱，然后在手舞足蹈。我爸妈就觉得可能是喜欢吧，那时候也没当回事儿 啊。 后来慢慢慢慢的，在我小学的时候吧，就是我爷爷听了一个广播，说我们当地就是招那个唱歌的，就是广播合唱团。那时候是合唱。然后我说我想去考。 那时候多大了？ 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小学。 小学你有这意识吗？ 小学可能我也没，就是也可能是说着玩儿， 说着玩 儿，怎么着。但是呢我爸妈当真了，说咱们家离这么远，谁那时候骑车嘛，都是谁骑车送你去啊，我们在西边那个就是那个青少年活动中心在东边。我说我就要去考。然后呢去考的时候呢，我爸带着我去考的。人家老师那个时候没有钢琴，就是手风琴考试。手风琴人家都把琴已经收了，收到那个手风琴的盒子里了。然后我去了，老师说那既然来了考吧。考了，然后考了之后呢，然后我爸爸就问说我们什么时候来看榜。那时候就贴出来。 当时考的什么？就唱首歌。 对对对，应该就唱个歌吧。我这个印象不深了，但是看榜那个印象挺深的。我爸说什么时候来看榜啊，老师就说不用来了。我爸当时就特紧张，说完了肯定是没戏了。老师就说考上了。 哇 啊，直接来就行了。哎，当时我爸就特开心。但是那时候呢，可能就是家里的亲戚啊，我表哥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谁有时间就谁就是骑自行车驮着我到那边去。 这么一个情况。 那后来的时候，在这个合唱团里有什么活动参加吗？或者脱颖而出的感觉？ 合唱团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就被分到了高声部 啊， 就是他不是合唱团分好多声部嘛，男孩女孩低音中音高音声部嘛，高声部。然后呢，当时就是每个人， 所以从小学其实就开始接受专业的训练了，等于算是 差不多吧，那个时候。然后呢，后来在就是合唱团唱了唱了之后呢，老师觉得声音不错，因为他会每个孩子先唱一下，完了之后呢就让唱领唱，从领唱的后来慢慢的独唱。 哇塞，看来这个我觉得音乐道路从小学开始。是这样吗？ 对，其实我觉得就可以慢慢的，就是哪怕你不是那么专业，就可以慢慢的熏陶，熏着它，就肯定是没有坏处的。 那就是说你的父母也不是搞音乐的？ 没有，只不过我觉得我妈妈声音挺好的 有点遗传我妈 那他们就是说唱歌呀这方面也没有说从小教你？ 没有，没教过。 对， 我唱歌这方面只能感谢我的启蒙老师叶老师，然后后来我就是河南大学的老师，就是鞠琴林教授，然后后来到就是中国院的我的那个导师郭祥义老师，然后后来就是跟蒋大为老师，现在也跟蒋大为老师在学习。 从这个小学的广播团合唱团出来以后，高中的时候就直接就来到了北京。 对，那是好的。哇塞，当时真的是 不是当时你应该是说肯定有老师啊或者谁给你提这个建议啊，或者说是 鞠琴林老师对对对，他就说你考考试试吧。但是呢我就在想，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来北京也人生地不熟的哈， 对， 说那能考上吗？ 而且父母会支持吗？ 我爸妈非常支持我 啊。 其实我要特别就是感谢我爸妈，就是因为家里的条件就是很一般嘛。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上音乐学院，其实要比其他的就是 要贵很多， 普通的高中要贵的。就是所以我爸妈都是，我妈妈就是从小对我包括对我爸爸都是有什么好的呀，有什么就是都紧着我和我爸爸 所以说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任何难度啊，你不会也像小学一样老师说不用看了，你已经被录下来了。 我多么希望是这样 但是没有，那个考试还是非常的紧张，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因为可能就是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个附中其实要比很多都就是比可能要比大学还难考。为什么呢？它就是等于是你得有这个天赋，就是竞争的也很激烈，它就是收的人少。那个时候我是九六年吧，96年到99年是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就读。但是你96年考之前你是要做一些准备的，来这边找老师上课呀，然后大概适应一下这个环境啊，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但我觉得高中来北京上学和大学来北京上学还是不一样。 我感觉好像是我上了大学之后，我的那些同学对我的感，其实我一开始自己没什么感觉但是后来上大学，包括我现在很多人说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我说我高中啊，那你老北京了。他其实可能是他们感觉我比他们早来哪怕那么3-4年就觉得好像你是不一样的。就跟差不多，但是我可能也比别人现在对北京要熟悉一些吧。因为我们高中的地址是在恭王府就是那个什刹海那边。 什刹海再往西一点， 什刹海，对，什刹海再往西，没错 那太风景太优美了。 天哪， 你们平时练声的时候岂不是就在什刹海里喊啊？ 天哪，当时那时候还没有酒吧一条街这回事儿呢就叫什刹海。然后那边有一些就是那个摆摊的呀，然后冬天呢会有一些就是结冰了之后会去那儿滑冰那时候是这样。 其实还是属于童年的那种感觉啊。 真的是童年那种感觉。那个时候除了我们上专业课，其实就是不知道怎么就玩的好像就有点过来似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感觉，其实有些人刚刚来北京的时候会有自卑心态的。 就是有时候真的有点， 就是可能你可能从优中选优来到北京，发现大家都好强， 没错， 然后声音都好棒， 对， 然后专业都特别好，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又有些人呢家庭条件又好， 没错， 有些人呢家里边这个背景又很好， 没错 啊，然后这个自己呢在一个这个城市里，刚刚一个小县城啊或者一个小城市里来到北京， 对对对对对， 有这种感觉。 有特别明显的是什么呢，其实你说虚荣心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可能不叫虚荣心嘛，可能稍微有点比较的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家在河南开封，就是中原城市嘛，然后有很多从南方来的呀，还有 都很洋气那个感觉， 东北的孩子，我觉得他们都特别会穿衣服，我觉得我穿衣服我觉得怎么这么土啊就是哎呦，就是因为那时候个子不高嘛， 但我觉得心理落差会很大，因为你在开封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这个感觉 还挺好的， 对对对， 对呀、啊，还挺好的。 对， 但是一到北京来，哇塞，这些女孩子们啊，穿的都特别漂亮。 嗯。 然后我在考试的时候，因为考试你要给老师留下的第一印象，你站在台上，你的身高啊、长相啊，因为就是演员这个行业哈，吃这碗饭的，你的形象啊什么的，是给人第一印象。 嗯。 然后其次才是你张嘴唱那一瞬间呀、然后包括后面的你的一些修养啊各方面，我就在想，我说这些姑娘都长得这么漂亮这么高，然后呢老师就给我出主意，你一定得穿高跟鞋，高跟鞋没穿过呀，那怎么办呀，开始买那种微喇的喇叭裤，要把你高跟鞋的鞋跟给盖上，各种之类的出招啊，那个时候简直就是真的竞争从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不过还好考上了 其实考上以后我觉得也会有一些竞争和压力吧。 考上之后呢有啊，但是就是我从考试一直到后来，就是在我们班的成绩一直都是前三名。 哇，那很好。 包括考到从附中考到大学的时候是拿了全院的就是专业优秀奖学金。 哇， 其 实那我觉得大学这四年就应该很 五年，对，我们是那个搞、那个搞艺术的和搞医的是大学是五年制 哦、 可能和其他的专业不太一样 啊。那这五年我感觉就应该很成熟很多了， 对，成熟很多了。考上之后，其实当时， 但我觉得肯定在大学里，很多人就会说，你早就对吧？专业都高中已经四年了啊， 三年 啊，应该很有优势。 还好吧。其实其他的就是从那个比如说我的大学的同学从湖南湖北啊，他们是从艺校上来的，其实我觉得后来接触到之后，其实有一些方面其实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就是更有优势。我们是这种科班，他们其实呢在那边学习也算是科班，但是呢他们就是在那边学习可能比我们多什么戏曲类的这样的话就是在以后我们大概的学习当中的或者演唱当中的，他们能加入和运用到那些戏曲的功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们的一个比我们一个强项的一个东西，他处理东西的时候 会灵活， 他会把戏曲的东西揉进去，其实非常好 啊。可见这个这个高中的不一定会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培养。那这五年的感觉给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老师，或者说 我的专业课老师郭祥义老师我觉得我因为我从附中开始呢就是跟他学，因为我们附中考试的就是时候呢就是很多大学的老师呢会来参加考试当评委，然后呢从中选择一些孩子当他的那个学生，那我觉得我就特别幸运，从附中一直到大学都是一个老师，然后没换过老师，这样的话对我的学习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他一直是了解你的情况你的成长，他会按照你的就是中间如果你换老师的话，他可能了解你的话呢他可能还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磨合，我特别要感谢我的老师郭祥义老师，谢谢老师。 哎呀，这个一会儿啊咱们得好好聊一聊王老师的老师，听说王老师的老师有很多非常好的大家一会儿我们再沟通，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我们进一小段半点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和王老师聊天。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我看到水稻丹青富丹青富这位网友啊，你这个名字太长了啊，问我们今天的这位青年委员啊，这个好漂亮。是的啊，今天我们终于邀请到了一个文艺界别的青年委员，容易吗？原来的时候啊，你看我们都是经济界别的啊，这个啊是吧，都是各种青年企业家啊，坐这儿就开始聊他们的这个啊公司啊，这搞得我们都很烦，是不是啊？现在水稻丹青富丹青富啊，终于替我们这个节目组啊出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国家艺术基金专家评委王倩王老师啊。刚才跟王老师已经聊到了他的老师啊，啊，还是继续和王老师聊一聊啊。刚才聊到老师，还有哪些老师？ 还有，那我就聊大家熟悉的一些吧，因为其他老师都是在那个学校就是教我们的，就是我非常感谢。但是呢，我们考虑到就是听众朋友们熟悉一些的啊，就是我现在的老师蒋大为老师，大家肯定就不陌生了。 哇，一只笨蛋100%说哇。蒋大为老师，然后呢？ 然后就是我是从青歌赛的时候，我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时候呢，就是认识的蒋大为老师。 嗯， 就出乎意料，他人特别的好。 嗯， 我从台上唱完歌下来之后呢，我就在走廊里碰见蒋老师。 嗯， 我就跟蒋二打招呼，蒋二就非常热情。我以为这种就是这种嗨腕级的这种大咖老师呢，会就是啊你好点个头就可以了。 嗯， 他就主动的跟你说啊，你今天唱的是哪点怎么样哪点好哪点不好，然后你下面准备的什么歌曲啊，就是怎么样啊什么的。那我就跟老师说了一声，因为就是走廊人很多嘛，很窄嘛。我就跟蒋老师说，我说老师能留您一个电话吗？老师说可以啊，没问题啊。 哇，你这胆子也挺大的啊。 哎，我发现也是。但是呢，如果是没留的话，不就错过这机会了吗？然后呢，蒋老师说可以啊，没问题。后来我就给蒋老师打电话，就是我说老师能就是您帮我听一听吗？就是老师说没问题，就是说那个，但是他社会活动特别多嘛，各种演出，各种什么，就是他有时间的时候会帮你听一听啊，指导啊。我觉得蒋老师人特别好，我在跟他交往的这么些年当中哈，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些学生哈，没有老师没有让我们请他吃过一顿饭。在他家门口，他生活也特别简单，有个粥铺。我们就是上完课之后，他说走吧，就是溜达着出家门之后左转就有个粥铺，就是喝粥。 然后 也没有特别的说一定要有个包间呢，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去了有什么地方就坐在那儿点一些粥啊，然后一些小菜啊。老师其实晚上吃的很少啊，然后他好像就是蒋老师这个人比较简单，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他就是这一辈子只干好他这一件事，就是唱好歌。然后呢，现在他很多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有很多大家就是知道的歌曲，其实是蒋老师自己写词写曲的。 啊，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天哪，我说老师你太厉害了，我说我能约首哥们儿，老师说行。又开始了。 啊，但是在这个我们的心目中啊，觉得蒋老师是一个应该是很火，然后很红的那种感觉。 现在一直都火，天天几乎天天有演出。 哇， 我说老师你怎么这么厉害啊。因为就是有很多，就是老师现在也已经过了70岁了吧，然后呢他就是还开演个人演唱会。 哇， 就那种交响乐伴奏的。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年龄都觉得哇塞，天天你让我跑各种地方飞呀，飞到这儿，然后第二天又赶到那儿。其实你要身体好才行。并不是说有些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很多演员哈，你觉得他很光鲜，很亮丽，然后就身边有可能有很多服务人员去给他服务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但是你说你去坐飞机或者是坐火车也好，开车到哪个地方也好，是你自己这些事情是逃不过去的。 对对对， 那你就是路途上的这些时间啊或者怎么样，那是很辛苦的。再到那儿去之后呢，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吃饭。我们有的时候那个从飞机场然后下了之后还要坐车赶一段路啊，然后特别是那种风景区很远的，然后到了之后就直接要换衣服梳妆打扮，然后就直接去上去唱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吃饭，喝水顶多了。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 啊。但是我看到啊，王老师那个刚才讲的这个青歌赛啊，当时是北京赛区的金奖。 对，北京赛区金奖。我也觉得还挺幸运的。 哇，当时是唱的 一个歌剧片段。 一个歌剧片段 啊。 哇， 对对对。 好棒，还有一个文化部的文化奖是吗？ 啊，文化部的文化奖，其实我参加的时候特别早，它还叫新人新作那个时候，但是后来改名字的叫文化奖。 嗯， 这个奖也是政府大奖。 那是在大学期间还是已经到了东方歌舞团？ 我文化奖是在上学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 对，上学的时候，我要毕业的时候。然后呢，青歌赛呢，我参加过两次，有一次在是在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代表河北卫视，然后选拔过去，然后参加的。然后呢，前几年的一次我是就是北京赛区金奖，然后就是选拔过去参赛的。 嗯， 全国就是拿了一个成绩是全国前十五。 哇，很棒很棒。 没有，其实跟其他的那些就是什么一二三等奖比起来还是要有差距。 没有因为青歌赛在那个圈子里已经是很就至高无上了。 大家可能就是包括全国的电视观众可能也比较熟悉， 嗯， 但是我估计大家就是熟悉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的答题环节。 是的， 答题环节 是挺愿意看的，真的。 其实唱大家就觉得哦，可能差不多，但是答题的时候都特别爱看。 哎呀，说到了点子上啊，我们再接下来和王老师一块分享一下他在东方歌舞团的一些经历吧。 我是从99年， 嗯， 到我是99年那个考上大学嘛，然后5年到04年毕业，就很幸运的，我就直接的考上那个东方， 所以很顺啊，感觉。 还真的是挺顺的，嗯， 就是一个非常正规的科班的一个顺序。 对，其实就特别正规的一个就是科班的一个顺序，然后考过去，这我那年考了4次 啊， 就是那一年我们是就是5年制和4年制，其实我们学院中间有一次改革， 嗯， 觉得好像5年制太长了， 嗯， 说4年制吧。这样的话就造成有5年和4年同时毕业的一年， 嗯， 那我就赶上了这个了。所以考那个时候呢，就是考的人特别多， 嗯， 特别多呢。本来你就应该是初试、复试，然后在最后一个就 OK 了， 嗯， 就考团也好，比赛也好，都是3次嘛， 嗯， 我那年考了4次，就因为人太多了， 哦， 他要筛选4轮， 筛选4轮， 啊，对对对， 嗯， 搞得我还有点就觉得哇塞，这个好漫长啊。 进到这个东方歌舞团以后，其实一开始会有很多的活动和演出吧。 我一进去之后就参加了我们团的就是一场大型的晚会，因为我们东方歌舞团呢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团，可能大家也以前对我们团也有所了解了，嗯，就是它是以就是亚非拉呀很多特色的就是舞蹈啊和歌曲啊， 嗯， 然后这样就是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团， 嗯， 可能 经常出国演出。 是的，我们经常出国演出， 嗯，哎呀，这 羡慕吧， 太羡慕了啊。啊，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活动？ 有啊，我刚进团的时候就是，嗯，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嗯， 然后就是，就是碰到了一个大晚会。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分配了一个角色，是开场的一个节目。我和我们团的一个那个老师，资深的一个男老师，他个儿很高，比你还高一些。我今天见到我们月月大帅哥， 嗯， 我说你好高啊， 对，1米8。 他特谦虚说，还行还行。我那个老师好像比你还高一些。然后呢，我就跟他搭，其实我个头不是很高的，我就是1米6左右的个头。然后呢，要唱一个朝鲜族歌曲。 嗯， 朝鲜族歌曲呢，男同志的帽子又好高，上面有黑色的， 嗯， 就像那种透明的纱似的那种的， 嗯， 本来他就比我高好多，他再戴那么一个帽子，我天哪！我说王老师怎么和您搭？我们俩要唱一个朝鲜族的歌曲。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到时候咱俩站的位置稍微错开一点， 嗯， 就不会让你这样就是有仰角，你错开一点是这个， 啊， 这样的位置。我说好好好。其实那时候就跟很多老师，我特别感谢团里的老师，刚去的时候对我有很多帮助啊， 嗯， 包括我进团的时候，就是除了这场大晚会，其他的我们的就是那些平常的那种晚会的时候， 嗯， 歌舞晚会的时候，给我分配了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开场的第二个节目， 嗯， 一开始是一个大舞蹈，然后第二个就等于是我唱歌了， 嗯， 那么那时候呢，就是其实观众的热情还没有上来， 嗯， 还没有进入角色，刚刚开始就是坐在底下看，就是那你要把全场的热情啊各种方面要 调动起来啊。 当 时可能我没有感觉，我只是觉得好难唱啊，底下的观众都没反应。 嗯， 后来呢就是慢慢可能大概有个3-4年的时间吧，我一直唱这个位置，后来就对我的锻炼非常大，我觉得对我以后啊就是在舞台上的经验啊各个方面，老师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前面奠定了你在那个唱了那个正数第二的那个位置了之后呢，就是你有了很多的经验，你跟观众的互动，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互动，就逼着你必须跟观众互动，而且你要把就是那个就大家俗话说把场子带热，后面的就是那些才高潮部分啊或者怎么样啊才能拖起来。我觉得也挺感谢的，也挺幸运的，可能很难吧，但是都过来了。 对，我觉得是刚刚参加工作的那种历练和经历吧。 对呀，因为你的资历各方面的，其实我觉得能给我放到那个位置，让我去唱，我觉得就对我挺关照的和关爱的了。 对对对，啊，但是那个在我好像是我们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你也在， 对对， 哎，也去唱了。 对对对， 当时唱的是 那个复兴之路，我是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 上 啊， 什么样的感觉呢？当时应该是 其实还是就是我觉得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它就是就是到现在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事件，以后 官方的一个说法就是继那个东方红之后的另外的一个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能参加这个活动呢，我觉得哎呀太幸运了。然后呢里边全是大腕儿，就是包括那个彭丽媛教授啊，然后那时候他那个就是也参加了这个唱的是曙色，然后呢我觉得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在台下面看他们在排练呢，然后在化妆间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当然彭老师跟我们是不是一个化妆间的，有的时候还有其他老师跟我们一个化妆间，就是那种学习呀，其实有时候你听就是一种学习，他可能在讲话呀或者在聊天啊，跟其他的那些老师聊天啊，其实就是一种学习，他们也会聊艺术上的事儿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都是一种学习。我觉得机会特别难得，那个舞台呢对我印象也特别深，其实他是在大会堂那么大的场子哈，他把整个的舞台都弄满了，然后两边呢又有这样环形的，可能看过朋友们都知道，环形的像一个楼梯似的。 对对对。 然后呢，中间它是一个我们那个节目，它是有一个大转盘的，大转盘完了之后，那个转盘还是在转的，圆的。然后它回到那个位置上了之后，又是个斜坡，在斜坡的基础上是有个转盘在转。然后呢，我们又要穿一些坡跟的那种高跟鞋。还要有舞蹈动作，因为 这有点危险啊！ 我就很紧张。那种时候你又要唱，我们都是真唱的。又要唱，又要表演，又要跟舞蹈老师去配合。反正有点难度。那个时候就有点，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点呼哧带喘的，上气不接下气，就觉得我天哪，怎么这么？因为你怕跑的，你上坡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坡是很滑的，它不是说有那个防滑的东西的，没有。我就觉得哇塞，别滑倒了，就是 对 就是在绷着这根弦儿，别滑倒，别滑倒，别滑倒。 其实是连唱还要带跳， 连唱还要有一些舞蹈 哦。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的舞蹈跟那个舞蹈演员来说就没法比了哈，他们的那个更多一些，更大一些幅度。我们就是其实就是有一些那个从上面跑下来啊，然后有一些麦穗儿啊，你是要去跟他有 互动一下，对， 还有旁边有一个舞蹈老师啊，你要跟他互动啊，就那种的。 其实王老师是河南人， 我是河南人 啊。其实河南有很多这个歌唱家，这个小香玉也是 啊。小香玉老师是就是是戏曲方面， 戏曲方面有很多啊。 对，你说就是小香玉老师的奶奶常香玉，这个大家可能更那个什么一些啊。常香玉老师啊，小香玉老师啊，然后其实好像还有一些吧。是不是那个唱歌的陈明老师 也是 河南人啊？ 也是 啊， 很多，你们没有说搞一个这个圈子啊？ 我们就是平常还都是有联系，很熟啊，有的时候就是互相的，就是有一些戏曲方面的，我会请教那个香玉姐，小香玉老师，她自己弄学校办的也很成功。 好吧，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王老师聊。刚才我们看到叫韦小宝的表哥的歌，你现在这网友起的名字，哎呀，真是太这个韦小宝的表哥的歌啊，他特别想问一下这个王老师什么时候有演出要去看你。这是一个这个疯狂的粉丝。 好的，就是我们演出，就是一个是我们东方歌舞团，就是每年会在就是可能年底的时候会有大型的一台晚会呀，然后但是今年不知道是在哪个剧场演啊，麻烦大家可能到时候留意一些。 然后 还有有的时候是跟蒋大为老师啊，在人民大会堂也好，还是在哪儿也好，有的时候有一些这种，有的是可能是公益性的，有的可能就是他带着我们这些学生的就是演唱会。 好的，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啊。还有未婚25，他说现在的节目越做越好，谢谢你啊，希望你多来捧场。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9万人来到我们的花椒 APP 了，活力982的房间啊，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吧啊。 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我估计这个点儿应该有部分这个我们的大学生啊，还有这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应该去上班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是从9万人啊落到了81000人。你们去没事儿，但是记得回来好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是青年张悦。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啊，来收听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磅推出 出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也是诚意奉献了啊！因为从1月1号开始，我们开播到现在，持续的有很多的网友和听众啊来关注我们的这档节目，也希望大家不离不弃啊！我们也会继续的努力去把这档节目做好。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9点开始啊，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板块，上午9点到10点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歌舞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王倩王老师啊，终于我们来了一个文艺界别的，不容易啊！你说我们节目你，哎呀，这个希望我们青年的这个还有团市委的领导听到我们节目以后啊，多多支持一下我们啊，我希望这个叫林雨林，对。哎呀，不说了啊，还是接着跟王老师聊天啊啊！王老师，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您这专业啊，包括活动方面的事情啊，其实还有很多公益的活动您也在参与。 对， 现在比如说有哪些正在参与的？ 我就讲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我的一个老乡，大家很熟悉的，戏曲界的一个大腕儿，就是小香玉老师。他呢，就是我们的政协委员。然后呢，他提案，然后呢，就是，今年的提案就是关注这些就是偏远山区的这些孩子，给他们做一些公益性的，就是辅导啊、教学啊这种的。我觉得特别好。当那个小香玉老师找到我的时候，我说太开心了，我说我特别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围绕着北京周边，就是比如说远一点的平谷啊、延庆啊，然后通州啊、大兴啊这种地方吧，等等吧，然后的一些学校呢，我们就是有一波老师，就是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可能是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在国家大剧院有一个启动仪式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心。 我们青年说也报道一下。 好，太感谢了，谢谢，希望大家都多支持啊。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和关心公益事业，就是你没有走进它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儿就先聊到这儿吧，王老师啊。我看到已经到了9点55分的啊啊，我们很多的这个网友和听众也出去吃饭去了啊。你看，从这9万人落到了81000人啊，这个让我这个心里非常的郁闷啊。你们听不到节目没事儿啊，明天我跟你说听节目的时候再说。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也很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你， 啊、 谢谢月月当。 希望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接着来聊天啊。 太感谢了，我这个今天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啊。来晚了一小会儿，觉得和月月和大家都没有聊够。希望有机会呢和大家能够再接着聊，接着 看，对，接着聊，接着看。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如约陪伴大家。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是职场有高招，我们进行小段歌曲，稍后见。 我追着冰冷的微风，曾做过10000种美梦，只好将所剩无几的快乐诉说。原来回忆代表懦弱，竟是一种致命折磨。谁都别来救赎，要自己熬过。生活交错交错，舍不得看破，最怕入夜的雨凉透了寂寞。